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天是9月24号，农历的8月15，在这儿呢，祝福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中秋快乐。那每年呢，一到中秋节出现的频率最多的字儿呢，莫过于月亮的月。哎，这个，因为一年当中呢，这一天的月亮是最圆啊，最亮。其实呢，自古以来咱们中国人就有这个赏月的习俗，在观赏月亮之美的同时呢，哎，也常常能从月光当中获得艺术灵感。那么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那些月之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花好月圆夜，哎，这首歌呢是由任贤齐和杨千嬅共同演绎，是他们俩主演的影片《花好月圆》的插曲。因为旋律呢朗朗上口，在推出之后呢曾经是被广为传唱的。后来呢杨千嬅在2004年发行了专辑《2004开大》的时候呢还收录了这首歌。不过呢这首歌有一点和其他中秋歌曲不一样的地方，虽然说歌里呢也在强调月圆，但是呢没有特别指这是中秋的月亮，反倒唱的是春风吹啊吹，所以到了中秋晚会之外呢，其他节日的晚会，比如说元宵晚会上，也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您呢主要是体会当中美好的情感就可以了。一起来分享杨千嬅和任贤齐共同演绎的《花好月圆夜》。 想你的美，想念你的心，只需前进不需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花好月圆夜，来自杨千嬅和任贤齐的共同演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明月千里寄相思》，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原唱呢是旧上海的歌手吴英英，后来呢被无数的歌手翻唱过，其中呢还有一支非常著名的摇滚乐队在早年呢也唱过这首歌，就是唐朝乐队。大家可以这个在网上找来这个唐朝这个版本听一听，也很有意思。 那么在众多版本当中呢，相对来说蔡琴的版本是更为出名的。那么其实呢，这一首差点被扔掉的歌曲很悬，是不是？这个很多歌背后居然有这么这个让人心里紧的故事。因为当年作者刘如呢曾经写好了这首歌之后呢，把它交给了歌手吴英音，然而呢吴英音却觉得不好听。在那个时候呢，写歌的人自己的作品没人唱，那没办法，那你就拿不到酬劳。虽然说吴英音觉得这歌没那么优美，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的难听，只是自己不喜欢可能是。但是呢他又想着啊，大家挣钱不容易嘛，加上作者刘如曾经一再的这个啊让他去唱，所以说干脆就啊顺坡下驴就唱了。没想到呢，歌曲一发行之后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蔡琴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是来自蔡琴版本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很多关于月亮的经典歌曲呢，都被人们广为传唱，比如说那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城里的月光》，王菲啊、萧敬腾啊、还有吴秀波呀等人都翻唱过。不过呢，可能年轻一些的朋友对于这首歌的原唱印象并不是很深。这首歌呢，最早发行在1995年，原唱是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许美静。最开始呢，这首歌只是电视剧《豆腐街》的主题曲。后来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歌词很美，节奏很轻柔，所以说呢，被大家广为传唱。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原版的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 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 流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 月光，来自许美静。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月之歌，月亮的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自古以来呢，有很多人都写过很多关于月亮的诗词，其中呢有很多诗词呢都被改成了流行歌曲。那么其中呢，苏轼的《水调歌头》算是知名度最高的，也是传唱最多的了。不过呢，被制作成歌曲之后，名字就变成了《但愿人长久》。唱过这首歌的人呢很多，相对来说呢，王菲的版本传唱度要更高一些，是吧？所以说呢，那我们就来分享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情 但愿人长久，来自王菲。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依然是一首根据古诗改编而来的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不过呢，跟王菲的那首《但愿人长久》不太一样，王菲这首歌的歌词呢完全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原词儿。那么梅艳芳的这首歌呢，只是把李白的《静夜思》当中的四句诗给融入到了歌词当中，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当然还有全新的对于音乐的理解。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那么一起来分享梅艳芳的《床前明月光》。 穹苍千年啊，看尽了人世离与散，多少功名似尘啊，是我傻，总是在寂寞夜里望，你是缘是却是我生命本无常，来饮一首老诗，喝一杯老酒，明月别笑我痴，别笑我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却是你我，仿佛告诉我生命本无常。来饮一首老诗，喝一杯老酒，明月让我拥抱，带我翱翔。床前明月光，

那么今天呢，咱们来跟各位聊的是月之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在2009年的时候，歌手莫文蔚发行了专辑《回味》啊，味呢是他这个名字当中的那个字。这张专辑呢非常有趣，收集的这个作品呢大部分都是民歌。莫文蔚本身呢他也是很喜欢民歌的，他就希望呢很多好的作品能够通过自己让它给流传下去啊，出一份力。所以说呢他就制作了这张专辑。虽然说收的都是民歌，但是呢他也做了很大的改编，那么通过编曲和唱法上的这样的改变，给民歌呢注入了很多流行的新的元素。专辑当中呢就有很多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呢就很适合在中秋节来听，这首歌呢就叫做《花好月圆》。原本呢它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描述的是儿女情长啊，一直以来呢在华语歌坛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哈。我也突然间想起来之前是哪位文学家说的哈，这个爱情呢是创作用之不竭的源头，反正总之就这意思哈，能描写的内容太多了。好吧，一起来分享莫文蔚版本的月圆花好。这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有一些关于月亮的歌曲呢都为歌手的职业生涯制造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比如说孟庭苇在1991年演唱的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呢曾以同名主打歌的身份被收在专辑之中，因为歌词简单上口，所以说当年的传唱度呢还是非常之高的。而孟庭苇呢也是凭借这首歌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当年呢歌迷甚至把它称作是月亮公主。一起来分享月亮公主孟庭苇演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滴岁月的书签，点点滴点点滴，你的笑颜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 这是来自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啊，中秋节都象征着团圆，为啥呢？因为在这个古代啊，生产力低下，科技也不发达，或者说就没啥科技哈。这个进入农历五月之后呢，暴雨啊、洪水啊等等这样的自然灾害开始频繁发生，导致了很多人呢妻离子散啊，甚至是家破人亡。那么农历八月之后呢，自然灾害不再那么频繁了，所以说能够重新团聚自然是值得庆祝一番的事儿啊，是不是？虽然说现在的科技已经很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呢中秋团圆的习俗延续了下来。但是呢也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在这一天能够实现团圆，很多人呢都是因为工作不得不背井离乡啊，远在这个异乡，比如说我。2011年的时候呢，张卫健唱了一首名为《月圆了》的歌曲。他说呢，当初就是因为看到很多像自己一样背井离乡，为了工作无法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人，所以说呢，就特别想唱一首能够表达这样亲情的歌曲，送给这些人。这就是张卫健的《月圆了》。 却离开家已经好多年，忙碌的日子我来不及多想念，只记得当时离开家的那个夜，天上的月亮也是圆圆的脸，年少还不懂离别，只想飞得更远，一心只想着外面的世界，长大以后才发现家已离得很远，突然有想哭的感觉，月圆了想回家，

向你表白。嘟嘟嘟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你黏在一块，听一首老歌就会流泪的女孩。 看月亮爬上来，来自张杰。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江美琪的《月光下》。据说呢，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只用了15分钟就搞定了，这也是江美琪第一首录音一次过的歌曲。那么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首歌本身就是江美琪自己创作的，谱曲工作呢也是由她自己搞定的，同时呢参与到了歌词的创作当中，所以说在录的时候就各种顺利啊，而且还省去了这个试唱环节，所以说才会这么顺哈。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中秋节再次祝各位节日快乐，回不了家没关系，打个电话视频一下啊，也能表达我们的情谊。好吧，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任贤齐、杨千嬅主演的影片《花好月圆》。哎，应时应景，祝各位中秋节快乐，明天11点876再会了。 欢度中秋佳节，优惠让利三重奏。